第五单元，三块行不行？词语： 师傅、苹果、怎么、卖、金、橘子、葡萄、甜、特别、一点儿、行。句子： 一，苹果怎么卖？二，橘子5块钱4斤。三，葡萄甜吗？四，买点吧。五，三块行不行？ 情景：一，师傅，苹果怎么卖？ 苹果2块1斤。 橘子呢？ 橘子5块钱4斤。 我要4斤橘子。二，师傅，葡萄甜吗？ 特别甜，买点吧。 多少钱一斤？ 5块。 3块行不行？ 不行。 活动：语音，朗读下列词语： 水果、苹果、橘子、葡萄、西瓜、桃。即学即用。 我忘了。